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沈。 在香港就有这么一个判决，一对夫妇是被控虐待应佣两年，案件呢在区域法院裁决，法官当时形容这一对被告夫妇是行为残忍恶毒，最终呢两位是被判入狱，好，一位是3年3个月，而这位女性的这个户主呢则是被判的比较重，入狱5年半。他们到底犯了什么事儿？这个应佣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法官的这个在庭上的记录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两位香港人被告哈，41岁和42岁的这一对夫妻，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对他们家里的这位印尼籍的佣工30岁使用熨斗、借刀、自行车链、衣架和鞋子进行伤害，是还在这个其实指控方面还有一个禁锢的一个指控，但是最后法官并没有认定哈，但是可认定的这个部分是严重的虐待。哎，这个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内地的朋友来说比较的新鲜了。第一，什么是应佣？好，这个第二，在香港人的家里，这个应佣跟户主的这个关系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这个其实大家很多游客到香港来周末，如果你在湾仔看到的话，就会哎，经常有人问我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坐在路边呢？其实我也想了很久，我没有办法解释，我想说他们可能也不愿意坐在路边吧。 我们先说回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其实在香港争议非常大，也不能说争议非常大，应该是影响非常大，受很多人的关注。一开始这个事主就是那个应佣本人， 对， 他当时这个报案的时候，其实他在几年前就已经报过一次案，就并不是第一次。那这次事发呢，有律师就为被告辩护，就说他中间的那些证据有没有可能失实，比如说他会自残，就是他身上那些伤到底是自残还是他一定是这个被告所造成的。第二个就是判例当中被告人他们有3个小朋友家里，就是会不会因为判完之后呢对家庭成员造成不好的影响，尤其是未成年人，而考虑轻判。但是法官最后就说呢，我先判断证据呢，他说因为他伤的那些地方就不太可能是这个自残， 不可能自残。 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案例呢是严重影响香港作为安全工作地方的声誉，法庭呢必须是保护不同国籍和工种的人士，所以呢是必须来重判，要以起到这个阻吓性的一个刑罚。但是3名年幼子女，法官就说我们寄予无限的同情，但是呢不可以因为此就考虑判刑宽减刑罚，这个是不可以。 你看这个本来家里其实雇一个工人哈，是来帮助照看小朋友的其中一项责任，现在呢哎，你看在这一家小朋友最后还没有办法得到照顾。其实我看有这个媒体的报道，对于这个印尼籍的这位工人的采访哈，他也说之前为什么一直都忍气吞声，在某种程度上呢是考虑到这个家里的小朋友，然后所以担心呢万一这个打起官司来呢小朋友就没有人照顾。这个虽然说是一单还比较本地的新闻，但是这样读起来还是让人唏嘘。 没错，而且你看他用的一些方式哈，确实觉得非常残忍，怎么会有这样的雇主。其实你说非佣和应佣的新闻在香港经常会有耳闻， 是， 但是其实哈，我们必须得承认，在听到的一般都是应佣或者非佣，他们做了一些有可能是伤害 雇主的事情。这个哈，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是这样。你看朋友之间经常，只要如果说聊起家里的工人的话，经常会听到有这样哎什么偷东西啊，或者说这个之类的矛盾，但是我当时 哈森，你可以补充好，但是我经常在想，是不是因为你这个听到的这个来源，往往都是因为香港本地人的关系，你从来你很少有机会去跟应庸跟菲庸去交流。我想，如果同一件事情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话，会是另外一个。 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这个新闻他得考虑。 所以我就想知道，像这个判决这个案例当中，戴姓夫妇这样的事情，不管是雇主伤害应庸这个庸工，还是庸工伤害雇主，这样的事情在香港多吗？ 香港呢，其实香港人跟那个外佣的关系是又爱又恨的。爱的原因是因为香港人大部分的父母都是隔着隔的去工作的，这是剩下来的家务啊，还有小朋友都是用那个佣工去照顾的，所以呢，他们绝对是需要他们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说为什么双方的那个关系变得那么奇怪，是因为有时候我不是指所有的佣工也是这样，他们看通了一个点，就是他们的雇主真的需要他们，所以呢，他们的表现有时候是比较过分一点，比方说跟雇主要求什么什么，或者是我不做什么什么什么，但是这个情况之下呢，香港的雇主就好像被这个怎么说威胁， 被绑架了。 对对对，就是因为 这个有点像内地请月嫂的这种感觉，因为你太需要这个月嫂，月嫂又太抢手了。有的时候我知道有些月嫂要求挺高的。 对，还有呢，就是因为小孩子是佣工去照 顾 的， 对， 所以呢，平常就是剩下来就是工人跟小雇主在一起。 对， 如果他们对他不好的话呢，那就担心自己孩子给。 这样的故事其实不光是在香港，在内地什么幼儿园老师啊，包括家里请来的这个这个帮忙照看孩子的阿姨啊，有说发现这个比如说虐待的小朋友，这样的事情也有哈。这样的事情在香港，如果是你雇佣这个外佣的话，也会发生。 另一方面呢，就是近几年就是那个佣工方面的，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工会。他们工会呢，在他们开始工作之前就告诉他们，其实他们原本是有什么的权利的。 对。 然后呢，我听说一些朋友说，就是他们的工会会教他们一些方法，去减少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去争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呢，有时候， 但这个不就是工会本来应该干的事？ 对对对，所以现在的佣工呢，跟香港的雇主的关系有时候比较紧张。比方说雇主要他做什么的，他会跟他讲这个我不做，这个我不行，这个我没有时间， 讨价还价。 我每天就是做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我不可能24小时是 stand by 的。所以呢，他们的关系变得比较紧张，所以呢，有时候冲突就跑出来了。 你说一天做七个小时八个小时，真的有佣工是一天只干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 有啊，我有朋友，他的佣工跟他提过来，就是说其实我规定我每天工作的时间只有8到10个小时，我要休息的时候你不能够晚上叫我起来怎么弄一些吃的给你，这是不合乎我们的合约的。 所以你听这中间其实很多的悖论，你想佣人哈，香港人习惯叫工人， 对， 但是在内地我有时候听起来觉得感情味还浓一些，比如说阿姨啊，或者什么月 不是我也 姐姐， 其实我也有的时候在纠结说这个他的这个名词啊，这个英文叫 domestic helper， 家庭帮工 helper， 因为你这个佣工的话，大家容易想到这个主人和奴仆的关系，这有一点人身依附的味道，但实际上呢，你又是一个雇佣的一个关系。 刚才哈森讲的给我感觉就是雇佣的关系，就是我是老板，你是我， 就好像我请一个保洁阿姨嘛， 我雇过来的员工。但是你想哈，工人是干嘛？他是住在你家里的， 对， 应该想象是什么呢？他最好的一种相处方式就成为你家庭的一员。但是这个在香港目前来说，很少家庭能够做到这一点， 要求比较高。 但我有身边一些内地来的朋友哈，本来也是你说在内地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自己可以照顾小孩或者老人家，我就自己照顾。而且说香港，你看他造房子，他专门有一间房子是留给工人住的， 所谓工人房， 工人房专门给你留一间没有窗户啊什么的，然后睡的空间也非常的逼仄。 对， 他说一开始我不能接受，觉得 一个陌生人住在我家里，很可能还是个外国人，而且如果我的父母来到香港的话，跟他们还语言 没法 通， 交流， 那怎么办？一开始我不愿意接受，但是后来两公婆实在是工作压力太大，没有办法去全身心的照顾老人和小孩，就最后不得已请了一个佣人。那请了佣人之后呢，你首先你要考虑到大家生活习惯可能会不一样， 是 比如说 有的时候还有宗教信仰的， 宗教信仰，比如说我先生喜欢看球，晚上我可能看的半夜，但是呢你佣人你必须早点睡觉，他可能第二天五六点起床就开始在给家里面弄早饭啊，洗衣服啊什么的，所以这个生活习惯是一定得磨合。所以你刚才讲的，如果一个一天啊只工作七八个小时，我相信是非常非常少见， 这是很轻松的， 很轻松。而且我听到很多的案例， 香港人自己上班有一天只工作七八个小时的吧？ 香港人自己也没有。 很多案例呢是本来他们两个礼拜休息一天，礼拜天你可以出去逛逛去休息休息，但是如果那天我有额外的任务，比如说我们家请客了， 对对 你必须得回来给我，我规定好几点钟你必须回来给我刷碗洗盘子之类的，这些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所以就回到我刚刚一说啊，这个很多人到香港来旅游，星期天看到这个湾仔那边或者说维园，哎，就说街上怎么坐的人山人海啊，说这个为什么都坐在马路上面。其实这个主要的这个在马路上面聚会的主力哈，就是香港的这个外籍佣工，主要来自印尼、菲律宾，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泰国的，大多数可以说算是外国人吧。这个人数有多少呢？2005年的统计，香港有超过22万名的家庭佣工，53%来自菲律宾。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香港人习惯呢会说一些菲佣菲佣，但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名字哈。但是这样的这个佣工，他在周日的时候就让人就注意到了，因为在周日的时候他是放假的那一天，放假的那一天呢，没有人愿意。说起来是待在家里，其实还是留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其实是留在，没有人愿意再留在自己的工作单位里面度过这个周末，但是可能香港其他地方消费又比较高，他又没有办法一整天的去租用一个场地，更没有人，比如说公园更不开放给他，所以说就导致这个周末的外籍佣工的集会也成为了香港的一景。 对， 有人就告诉我说这个外籍佣工这个群体，你看香港700万人口的城市，将近有小30万的外籍佣工，这人数不少了吧？ 差不多32万了，现在已经。 你看2005年到现在有10年，可能有超过30万。这个人数虽然说它不少，但是在香港经常是一种视而不见的一种状态，好像是一个隐形的群体。直到像比如说最近有这样的非常恶劣的新闻啊，严重的虐待的事件发生，才让大家注意到，哎，原来在其实香港人的身边就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哈？我们今天三立华新闻来关注一下，休息一下，待会见。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沈。 在香港哈，其实很多家庭都有这个雇佣外籍的佣工，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这个雇主呢？在这个香港法律规定，你月收入哈必须要超过15000港元，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门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2年的合约之内哈，要给每一名这个佣工每月支付400元的再培训的费用，这个相当于一笔这个像税一样的一笔钱哈。然后呢，要为你自己的外佣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万一他生病了，你要出钱给他就医。还有呢，每月的工资，这个很多人关心的，外佣他在香港到底能够挣多少钱？香港的这个法定的工资，外佣的工资是多少？3580港元。3580港元哈，人民币可能也就是3000出头。这个钱是在香港什么概念？香港的现在最新修订的法定最低工资是每小时32块。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去做一个非常基础的工作，比如说去做清洁啊，或者说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工作，你一个月只要是你每天去上班的话，随随便便6000-7000港币，应该是有的。但是你看， 但这个它是加生活成本的。 当然外佣他是住在这个雇主的家里的， 包吃包住， 再加3580，这个钱 我觉得平心而论，它不是一笔非常高的报酬。 我补充一下，现在他们的薪金差不多是3920块。 哦，是调高了。 对，当然了，都是就是按这个时薪来计算的话，也是十几块一个时薪。 对啊，就 是低的。 它其实你如果按照时薪来计算的话，它是远远低于香港的这个法定工资的水平。但是仍然有大量的这个外佣来到香港来找工作， 其实是有原因的。我说一说一些历史的背景吧。从70年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菲律宾工人开始往海外去工作呢？是因为70年代呢，菲律宾的那个经济，不好。当时候呢，那个总统呢，他就开始考虑去修改那个劳工法，就将一些菲律宾的人呢，他们到海外工作的机会变成合法。那还有呢，政府就鼓励就是国民到海外去工作。从这个70年代的时候呢，就菲律宾工人开始输出去其他国家。那然后呢，接下来的几年呢，菲律宾的经济也因为那个输出的工人呢，得到那个经济得到非常大的那个增长。 给菲律宾国内带回大量的汇款， 这是菲律宾本身的原因。但为什么香港呢也是好像是配合是这样的？因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香港人有很多人去内地去投资去开工厂什么的，然后呢，剩下来的香港的那个剩下来的行业呢，比方说设计啊、贸易啊，或者是金融方面的，就是特别缺这个人手。当时候呢，很多在家庭照顾小孩子、照顾父母的那家庭主妇，香港的家庭主妇要跑出来工作了，所以呢就没人去照顾他们的小孩子跟那个父母，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聘用着菲律宾的外佣，所以呢从70年代开始到现在，那个外佣的数字就不停的提升过来。 是哈森讲的是一个正史哈，我今天看那个野史说什么呢？其实几十年前，香港人是可以雇佣中国内地的劳工的，就是在家里面做用工，但是后来怎么办？就是因为政治变天了，就改用呢菲律宾人，因为当时菲律宾跟美国人关系好，所以他是从这个情报工作方面考虑的。这个当然是个野史了， 这个 不知道能不能得到。 我估计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其实从内地雇工的话，他拿这个工作签证不是那么容易的，这肯定是比这个菲律宾因为有专门的这个外佣的签证，你拿起来比较容易。但是我觉得另外有一个经济上面的考量。经济上面的考量是什么呢？就我刚才说的，你看香港的法定最低工资32块钱，你假设有一个家里的家庭主妇，她不需要什么很高的学历的，我随便出去做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一个月我可以大概挣钱6000-7000块钱，但是我家里的这些家务事我雇一个人来做4000块钱，中间这其实就是有2000块钱的这个差价。其实呢，我觉得最主要的这个港人很多考虑还是觉得外佣的人工便宜。这个我觉得你不得不承认的，因为虽然说包食宿吧，但是你觉得像这个香港那么逼仄的这个居住的环境，外佣他的居住条件有多好吗？很多人外佣是住在客厅，没有这个很少有房，很少有居家是有真正的这个佣人房的，还有甚至比较极端的情况，甚至有住洗手间的，然后在这个房间的这个平时生活上面呢，很多这个香港的房子我注意到很有趣，房间的面积不大，但是它一定有两个厕所，这个所谓这个主人的这个厕所跟这个外佣的这个厕所 一定要分开， 一定要是分开的。其实我想哈，任何一个人如果说你是做这么一份家庭用工的工作的话，你住的吃的一定是不舒服的。 其实你说应该是哈，我一个愿做，二一个我愿意请，所以就现在香港几十万的劳工就这么进来了。倒是有一个问题什么吧？你说如果我留在国内，菲律宾的普通的大学生毕业他一个月可能 一两千块港币， 他在香港起码能挣到在国内的3倍， 是 大概是。 所以你看，在香港的很多菲律宾的佣工，他有硕士学历的，之前什么做过航空公司空姐的， 对， 这个真的是有的。 他们在菲律宾哪边也是3000多块。 对，我看了这么一个案例哈，就是香港在发生菲律宾人质事件的之后，就有沈旭辉教授，咱们也采访过的中大的一个国际关系的学者，他呢就去专门去请几个菲律宾佣人做他的这个访问对象，因为一个是他外婆的佣人，一个是他奶奶的佣人，还有一个是他一个什么亲戚的佣人，就3个人坐在一块，所有人都是本科以上的学历，其中有一个他说，我甚至都考虑过要不要请他来做国际关系的 RA， 首先他的英文非常好，二一个他在 国内学的是也是菲律宾一所名校毕业，他毕业之后呢就在中学教世界历史，在菲律宾已经算知识分子了， 有头有脸的， 而且人家看什么，看时代杂志，每期必看，以前也在南华早报就看到过沈旭辉的文章，还专门跟他讨论，写信给他跟他讨论，他就非常认真的考虑过， 这个什么叫做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啊，这个就是 非常认真的考虑过，他说要不要聘他，请他来做他的研究助理，英语好，国际知识丰富，EQ 和他的纪律应该都不会比本地的 RA 差，而且是薪水便宜四倍但是不可能，因为根本就不合法， 他们只能够做这个家庭的工作， 所以很多时候也很悲哀的， 对，我就是想说这个世界这个规则扭曲了， 嗯， 这个规则扭曲了，你要说这个世界的不平等其实很多程度上就是这样造成的，这个有一个朋友谈他自己家里的这个工人的情况，说他有的时候嫌他的工人做饭做菜不会做， 嗯， 但是呢这个工人自己硕士生毕业，人家大 学在家可能也没 人家学的不是煮饭，人家学的什么国际关系人家很高端的，突然跑到你香港来给你家里煮饭，但他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来学， 对，所以呢这你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你关键你还得尊重，二一个呢是得体谅人家，有所谓的同理心啊，这个当然是最和谐的一个的画面，我想起来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朋友家里面，他们家是有一个应用，应用跟菲佣有区别吗，菲佣是讲英文，应用呢他们是广东话，其实说的比较不错，就家里面有老人家的话其实挺喜欢 用，有些 应用 还会讲一些国语的， 讲一些国语是吧，越来越厉害了，当时我一去他们家吧，就饭人家早已经做好了，但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呢他就一个人在厨房里，我当时完全不懂规矩嘛，我就问我朋友的妈妈，我说他要跟我们一块吃吗，他说工人不会进这个主桌的，咱们就把他的那个饭菜额外的弄一盘就放在那儿，然后做完之后呢他就洗碗呢大家就看电视嘛，他就一个人坐在那个角落里面，就坐在地上，就连凳子都不会给人家坐的，但是据我了解哈，其实他在他们家的关系算是挺不错的了，就他们一家人很和睦，而且在他们家是做了七八年，甚至是他们所说这个少主啊少爷是从小看的 带大的 、两个人很有感情，但是我就问我那个朋友，就被他带大的那个朋友，我说其实你了解他是从哪来的吗？ 对， 他一开始以为他是马来西亚的，印度，马来西亚，他一开始以为他是马来西亚的，你知道吗？很久之后我说不是，他说他是印尼人，就养了他几年，他连是哪里都没搞清楚，所以说明什么问题，很多香港人他根本就对这些毫无兴趣， 是 我也不了解你的出身， 我 根本不想去了解你的出身，你的家庭什么样的状况，有的时候甚至哈，他做事儿有的时候会漫不经心或者偶尔会跑神，你看他有点不对劲，雇主他也不会去想想是不是你们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影响到你的情绪，这说明什么，我一把你完全是当做我的下人，二我甚至也不把你当做一个正常平等的人来看， 哎，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很典型的一个案例，我就是说这个香港这个对于外佣的这个视而不见的一种状态，它是香港家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你把它的劳动力啊换成这个我们抛开这个法定的最低工资以市场价来折算的话，它的这些在家庭当中的服务远远超过它每个月4000港币的这个价值，所以说它是严重这个按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是属于严重被剥削的这个地位的，那在另外在社会地位上他又完全没有社会地位，在香港的法律严格限制了这些外佣，你要在来港工作的时候签订一纸承诺，你要说你来港的时候你要不能够有意愿是居留在香港，一旦你的合约终止了，在2星期之内你就必须要离开香港。这个其实是我不知道这个法律在制定的时候，当然香港也有它的这个特殊性哈，这个很多人都说香港这个资源紧张啊什么的，包括人口的这个压力，但是光从这个法律本身来说，我觉得这个法律是缺乏一些基本的人权的精神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外佣对于香港人真的是蛮重要的，但是刚才我听樊叔说就是那个公平的待遇，我想呢这也是改善这个雇佣关系的一个主要的点，其实我也听过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关系，就是我有一个印度的朋友，他跟他的工人的关系是很好的，那当然他的工人是不是印度人，是印尼人，但是他们的相处方式是怎么样呢，就是讲清楚，就是那个 domestic helper 他主要的工作是怎么样， 约法三章， 对， 没有，突然间我要喝水就叫他，他自己去倒水自己喝。 嗯， 因为香港呢，我想呢，香港人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有一个工人， 嗯， 我无论做什么事情也要叫他，他就是我的在家里的一双手。 他说难听点，他是我的仆人 啊。那对对对， 嗯， 报纸就拿过来，吃的拿过来，水拿过来。 我有见过找那个工人帮忙排队的，嗯，在银行里 啊，有 这个也常见的，嗯， 我有看过工人帮那个， 这个算好的，主要是你看，就家里面小霸王就这么养成的， 吆五喝六。 什么都不干，然后所有的事呢都反正都有人帮你准备好， 这个变成好像回到这个封建时代的这个人身依附的关系了。 我想呢，就是香港人真的有一部分就是比较扭曲的那个工人雇佣的关系吧。 嗯， 然后呢那个印度的家庭呢是这样的，我的有一个香港的朋友问他啊，你这样对他会不会同样的尊重你呢？ 嗯哼， 相对来说就是大家的互动比较好一点 啊， 他不会有什么黑脸呢，不会躲懒呢，什么的 雇佣关系比较和谐。 但是呢，那个雇主也是聪明的，就是比方说他放他去买菜的时候， 嗯， 他放他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的，让他在街，你知道，就是员工喜欢在街头打电话 啊， 看东西啊，就让他去， 心照不宣。 对，那这样 给他一点空间。 对，这样的对待之下呢，他的那个印尼的工人就比较少躲懒呢， 嗯， 也比较少偷东西啊什么的。 嗯， 但是呢。回过头来说，香港的工人跟他们的工人为什么关系比较差？比方说，我听的很多就是他们工人拿他的东西去当，有个是很 把家里东西拿去当铺当 掉。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我告诉你们，就是，十几年之前，香港的当铺已经差不多都要关门了。因为经济好，没有人拿个东西去当。 然后最近有 重新开了。最近十年，香港的当铺变得特别的多，很多在集中在这个铜锣湾，还有集中在这个中环。 对， 你知道为什么中环跟铜锣湾就是费用去集中的地方？ 我想拿什么东西去当呢？你还要不能够被， 比方说是一些小的袋，可能他们工人看他们主人比较小，用什么。手袋啊， 手袋 啊， 你不用 的 LV 包，你啊，不过 就 有的，你家里比较有钱的 嘛。这个也太容易发现了吧？你说都是家里人， 还有衣服 比较富贵的家里， 还有衣服也会拿去当，还有一些比较亮丽的一些 首饰啊， 首饰他们还不敢，就是拿一些。碗碟也会拿去当的， 这个好像，像到这个以前看的这个外国小说里面家里的什么银汤匙拿出去当掉 这 样的感觉， 这个也会拿去当。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试过，他发现了， 发现怎么办？ 发现他的工人真的拿他的东西去当， 怎么办呢？ 他没有报警，他就 因为你报警的话，你肯定要解雇他， 你就问他，哎，你为什么这样的？他的工人死都不承认，但是哪个东西他真的拿去当，然后就告诉他，你再不承认的话，我就报警。那最后还是报警。报警之后呢，就是发觉他真的拿东西去当，那就解雇了。但最奇怪的就是，我也想不出来为什么他承认了，可能大家的关系可以缓回过来，可以继续哪个合作的关系，那为什么？我也不晓得， 哎，这个在香港一方面哈，这个劳动关系非常的紧张，另外一方面对于外籍佣工的需求非常的大。 对， 你刚才说的这样的这个佣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其他的警示的制度，他也许你这家解雇了以后，他马上又可以在下一家找到工作了，这个也是说不定的，因为这个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好，三弟欢迎，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阿仔。 咱们今天聊到香港的数量非常庞大的外籍家庭佣工啊，超过一半的人是来自菲律宾，也有不少的是来自印尼， 已经多过一半是印尼工人 哦，是吗？ 对， 哦，现在印尼的这个佣工已经超过菲律宾， 因为他们懂广东话嘛。 哦，这 但是有一个消息啊，好像就是最近这个外佣给虐待的那个事件之后，那个印尼的那个大使馆 就透露过一个情况，就是可能从2017年之后，就不再或者是减少去外出输出这个功能。 其实你看这个外佣的在香港的情况，跟香港本地的法律当然有关系哈，跟这些劳工的输出国的国家的政策也是非常有关系。 对， 比如说像菲律宾的这个 GDP 的很大的一部分是靠这个外佣的这个海外汇款。 对，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其实菲律宾的这个外佣在香港的消费是很低的，他们大部分的这个薪水其实都是要寄回到国内去。 还有他们养家，你知道吗？大部分的菲律宾的工人，他们的老公、男朋友在那边也是不用工作，都是靠他们的那个女朋友跟老婆去寄钱回去的。 所以你看，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社会生态哈。那我也一直在想，我说那怎么样这个。现在这么紧张的这个关系怎么解决呢？我倒想到一个办法哈，因为我有听说过朋友在内地，在广东啊、深圳啊，雇这个菲律宾的佣，当然这个不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中国内地没有开放这个外佣的签证，所以很多人呢，他到内地只能够拿到这种短期的旅游签证，旅游签证，或者说比如说你这个雇主家里是有开公司的，那如果你这个公司足够大，我可以发出一张工作签证之类的，或者我通过其他的办法，就是这样的话我在国内雇到这个菲律宾的佣工，这个薪水是非常高的，我有听说过这个人民币基本上在6000甚至有8000的。 为什么他会选择菲律宾人，不会选择内地？ 这个好，这个我觉得，我以前有认识在北京。那你说在北京，基本上你如果家里比较这个富裕的， 对， 那有一个阿姨什么的还挺多的。但是呢，大家现在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潮流哈，大家觉得有一个外籍的佣工比较。怎么说 呢，比较高端大气、 比较高端大气，而且呢还有一些家长觉得小朋友从小就要英文、 英语， 很多的那个菲律宾的这个工人会讲英文， 菲律宾工人的英语不 啊，那不管了，至少也是会讲一点、 okay、 那会讲一点，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可能面子上比较 体面一点， 比较体面、所以说呢开出来的这个价码比较高，所以我在想啊，如果说这个内地能够把这件事情合法化、能够说吸引一部分的这个菲律宾的工人到内地去、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你会有一个更多的选择，因为你这个有好的更好的工作机会，所以呢香港本地那当然很自然的这个雇佣的价格会被抬高，然后佣工的选择也会多一些，佣工的选择也会多一些，这样会减少一些，我觉得就是很少人，现在很多人是被迫的在这里，所以造成你不请我不去， 香港人就更苦了，如果这个你说的这个建议成型的话。 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自然的一个情况、你看全世界没有一个社会像香港这样，每一个家庭都好像没有佣工我就过不下去。你说在这个别的国家，很多人工很高的国家，你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才。所以有人建议，不是说你把菲律宾佣人再引到内地去，而是说内地的劳工来到香港，就是进一步增加香港这个劳工数量。而且你说内地佣工，他 们来自语言啊、文化 风俗都是通的。 如果说你开放这个家庭佣工，开放内地的，你现在香港的这个薪水。对于内地的这个劳动力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 没有吸引力，对对 对 对, 对， 而且跟香港长期一个形成的这个文化印象是有关系的、包括陶杰他就是能写出文章说菲律宾是一个仆人国家， 对， 所以很多香港人都觉得我聘用一个菲律宾人来我们家做佣人是顺理成章、是非常习惯成自然的事情， 是。 但是问题在于，你看现在为什么非常多的矛盾哈？尤其是你从新闻上看到，基本上全部是负面的，你很少有夸奖应用或者非用的登上新闻版面。 他们的这个存在哈，他们是所谓这个代表不充分的这个 underrepresented、他们在香港的发声渠道非常非常有限，你看， 所以就是我想说的， 但是本地的报章没有他们的声音。 对，也许跟他们在本地一个享受的政治地位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之前这么积极的去争取这个居港权？因为确实跟我们讲到的，有的人他素质非常高，比如说他在国内他算个知识分子，他如果是按正常，你说从内地来香港，他是有这个所谓的优才计划呀。就如果你来了之后，你在香港待到一定年限，你是可以拿着这个身份证，就是享有居港权，但 是。 你说劳工是没有的，应用和非用佣人是不会享受这样一个权利的，所以之前打官司嘛，说这个违反基本法，后来那个政府又给他上诉的，说没有，最后是终审法院也是判了 是 他们不会享有这个居港权、 嗯、 但是问题就在于很多人觉得我是有一技之长，如果你香港政府是开放的话，开放什么呢，就是说你的意识是要变化的，不是说我是给你们带带孩子做做家务这个算我的价值， 而且完成了你就得走， 我的价值不仅仅是于此的，你应 应该是判断我有更高的一个在香港创造的价值，二一个香港政府很大一个倾向在哪儿吧，甚至会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其实印佣非佣就这些佣人来到香港，他们跟政治难民没什么区别、就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但是政治难民他是没有办法、就是一开始在政治难民身份核实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工作。 这样的话确实有立法会议员哈、曾经这个张超雄议员曾经在报纸上撰文就提到说，香港现在这种立法对于外籍佣工来说是赤裸裸的歧视 所以就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在、你说在社会上发声渠道也少， 对， 我本身享有的政治地位也没有、就导致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一个弱势的群体， 我 弱势群体怎么办、我必须会想很多的办法来争取更多的权益。 但我也有看法，就是刚才Vincent说、或者是凡叔说，如果他们本身他们的那个知识那个水平真的是很高的话，其实香港的公司也可以聘用他们，不是用外佣那个身份去聘用他们、 是有渠道的 专员的，对。所以呢，我觉得另外一个考虑，我不是说香港要排除这些非佣，但是他们毕竟是30多万，差不多32万的人口、如果香港就一时间就变换那个法律的话，要接受他们作为永久居民的话，有很多东西。 一方面，香港需要这个外籍佣工的劳动力；另外一方面呢。又没有做好准备，或者不愿意接受他们成为香港的居民，这个在这方面的争议哈一直是很大。有人说呢，如果说开放外佣居港的话，那么不光是外佣居港，他们的亲戚子女都可以家庭团聚的这个名义到香港来，这个获得永久居留权。而因为他们的这个收入或者说经济地位的问题，很多人呢就会要占据香港的社会资源，比如说住房啊，比如说这个宗园啊，福利啊，这就会给香港造成很大的危机。这折射出一个香港非常非常矛盾的心态啊，一方面是非常非常需要这样的这个劳动力，在这样的香港现在的经济的结构下面，另外一方面呢想要人家来，但是呢又拒绝给予这个正当的，在我看来应该是正当的这个待遇啊，这个是 落地，但是不让人家生根。 哎，真是这个非常的纠结。好，这个三立换新闻，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香港外籍佣工的状况。那是在上个礼拜的香港区域法院裁定一对分别是42岁以及41岁的戴姓夫妇呢，虐待自家的印尼籍帮工。罪成好是分别判处了3年03个月以及5年06个月。好，这是非常震惊全城的一个案件，也让大家关注到在香港生活的超过30万的外籍佣工的生活状态。那么在今天的全媒体全时空的部分呢，我们就关注到在今天的上午，好，这个商务部，中国的商务部出了一个通知，说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商务部联合工信部以及国家能源署呢就发出了一纸通知，这列出了一个非常长的清单，清单上的物件已经不能够再向朝鲜出口了，理由是这些物件呢可能是涉嫌是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技术，也就是中国禁止向朝鲜出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哎，这个好像在中国的类似的这个行动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哈，大家一直说中朝是血盟啊，兄弟之间，现在说哎，这个如果说兄弟需要帮助的话，可能有限度的甚至是不提供帮助了。那结合最近这个中国在安理会对朝鲜的这个制裁决议上的持某种程度上的赞成的态度，您是否可以认为哎，这个中朝的关系又要进一步的降温了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的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大家。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换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今天，中国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海关总署、国家原子能机构四部门是发布公告说，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禁止向朝鲜出口 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相关的两用物项和技术。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在商务部的网站上可以看到一个长达236页的公告，其中有几十种两用技术，就是军民两用的技术和设备的具体含义啊，就包括了建设核反应堆所需的设备零件，以及包括生产生物武器的生物制剂，比如说埃博拉病毒的这个生物制剂就也在禁止出口的之列。中国呢，这个大家长期以来哈都认为是朝鲜最主要的盟友，但是呢却在今年二月份呢对朝鲜的核试验罕见的进行了批评。现在呢又在实际的行动上，哎，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断绝了对于朝鲜的这个出口，哎，这是进一步降温的信号吗？来听听大家的看法。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北京的梁先生对吧？ 对对对， 您怎么看？ 就是关于朝鲜的一个问题。 是 是。 啊，这个中，我觉得呢，中朝关系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关系，涉及的面呢也比较广，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呢，就是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是。 而且的话呢。在当今世界上的话呢，这个问题的话呢，很受各国的这个关注。伊拉克萨达姆的时候呢，遭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打击的话呢，也是当时的借口呢，也是因为有大规模消灭杀伤武器。这个利比亚卡达菲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呢，这个核武器的问题也曾经遭受过打击。这次叙利亚呢，也是因为化学武器的话，也差点被遭受打击。 嗯， 所以这是很这个。朝鲜呢，这个不顾世界人民的反对的话呢，这个还发就是发展这个核武器，这个问题的话呢，已经成了全世界关注的问题了。而且这个问题的话呢，会这个招致很严重的这个后果。中国和朝鲜呢，在很多重大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在这个无核化问题上的话呢，这个分歧比较大。 嗯， 中国呢，现在中国的这边呢，应当的话呢，是要跟朝鲜发展新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是原来那种结盟全面结盟式的关系，而是新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呢符合我的利益的我呢支持，不符合我的利益的我呢我就要坚决反对。 嗯， 这次这个出就是呢禁止这个对朝鲜输送大规模线上，这就是呢符合这个中国利益的。 嗯， 说中国利益的话呢，肯定会中国说肯定是要反对的。 嗯， 这个并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呢，就说呢中朝的关系呢还就降温了或者怎么样，而是呢根据不同的问题，按照不同的原则来进行处理，建立中朝之间的新的国与国之间关系。 嗯，好，非常 谢谢 北京的梁先生说的非常全面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嗯，北京的 不能因为一件事情就妄想结论。 是北京的赵先生。哎，赵先生您好。 哎，您好。 哎，您怎么看呢？ 啊，我先说一句话， 您说。 我说一句非优，就说一句。 嗯， 我的朋友告诉我说非优啊英语好，而且那个长相的不破坏家庭团结，说如果要大陆的来的话，那二代三代就多了，是吧？开玩笑。 好，您说。嗯， 完了，那个现在随着国际一体化，中国老百姓也越来越了解世界上的情况了。完了，中国政府呢也得按国际规矩办事儿，所以压力也挺大的，对吧？而且呢，你在用东北几十公里搞核武器，中国老百姓肯定不干，所以呢，我们的政府呢也只能按国际的惯例去执行。完了，这也没什么不好的，政府有压力也正确的听老百姓的，是吧？ 嗯。 而且呢，我觉得呢，我们的政府呢，往往是这样。他能不能真正的执行，我画一个问号，是吧？因为咱这离得近，偷着送过去也没人知道，是吧？ 嗯， 是吧？ 好，吧，哎，谢谢北京赵先生。好，这个中国跟朝鲜路上接壤，确实是一直以来啊，不管是民用还是军用的这个物资，还都是很大的来源。湖北的陈先生，好，陈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哎，陈先生，您怎么看呢？您觉得这个中国停止向朝鲜出口这一系列的这个军民两用的设备和技术，是预示着中朝关系降温吗？ 嗯，我认为这个还是在降温吧。 嗯。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我想的话，因为我这个新闻的关注度，我认为中国在全世界的朋友不多，知道吗？ 嗯。 要是说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是朝鲜了。 要是说你对他制裁，我认为这个在世界上，他为什么美国他对以色列对美国的他的盟友怎么那么好呢？他能核武器他能够承受得了，当然我们朝鲜还没有核武器啊，现在还是怎么说，他只能说在制造啊。我们对他制裁，我认为我们中国抛弃朋友，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 所以您不是特别支持中朝关系降温？ 对，我不愿意这样看待他。 好，谢谢。好，湖北的陈先生，这个朋友，这个得知 朋友本来就不多，哎呀， 不容易， 看这又把一个好朋友得罪了。 好，这个北京的陈先生，好，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呢？ 我对这个事情，我觉得中国不应该卖给朝鲜一粒子弹，什么都不应该卖给朝鲜，朝鲜欠我们的太多了。我是抗美援朝的一个老战士，抗美援朝三年，我们死了几十万人，派出几百万军队，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换了今天的小朝廷。啊，我们现在还在支援他，我们得到了什么？从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我们得到了什么？拿百姓的血汗钱，那老百姓的税金去支援一个对中国将来可能是中国的敌人的一个政府，很不值得呀，很不值得呀。 好，谢谢。 因为现在美国虽然说不让朝鲜发展核武器，他能不发展吗？他已经到了今天这种状态，他能够不发展核武器吗？如果说美国跟朝鲜建立了关系，美国帮助朝鲜解决一些问题，给朝鲜一点好处，朝鲜就是将来美国对付中国的威胁最严重的一个小棋子。 好，非常感谢哈，北京的这位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陈先生，自己虽然说可以说跟朝鲜人一起打过仗，但是现在觉得中国连一粒子弹都不应该卖给朝鲜， 不值得。好， 这个、是 最后时间关系， 安徽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说吧。 哎，请您快速的发表意见。 你不就是说朝鲜不卖给朝鲜武器吗？ 不是我说哈，这个是商务部的这个的声明。 我那上不说的吗？反正我就挺担忧的，不知道就是现在的领导人把中国带向何方。 您觉得担忧？ 把所有的把朋友全得罪了，全是的，一力为讨好西方，讨好美国、英国，这方面我就是挺担忧的，知道吗？把中国老百姓不知道带向何方。 所以您觉得中国应该继续跟朝鲜做朋友？ 以前是中国的盟友，现在就是这一方面我也发表别的了。 嗯， 一方面现在就挺担忧的，国家就是 好。谢谢哈，安徽的张先生，忧心忡忡哈。 倒是有美国的专家哈，是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核问题专家，就说了，朝鲜他从中国获得很多两用的设备和材料，在最近几年呢，中国是越来越清楚军民两用的技术和设备出口可能会带来的风险。 没错， 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是进行评估过的，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这份罕见的公告出来。 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钟明。 我是樊素，拜拜， 再会。